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944集，生死之间。吴一霍边说边往回走，展昭和白玉堂赶紧跟上。 残影，没听过这种功夫呀。 你们不是带着个透明的小朋友吗？ 展昭和白玉堂点头，白玉堂往身后看了一眼。经过一段时间，白玉堂对娇娇的掌控更加的自如，平时用不到他的时候他都是消失不见的，想到他的时候自然就出现了。吴一霍自然也是看不见的，不过显然知道娇娇的存在。 那力实体化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除了天赋异禀之外，就是内力深厚。 说着，吴一霍突然往前一闪，就在他闪出去的一瞬间，他身后出现了一个类似透明的人影，形状轮廓和吴一霍接近，不过很快就消失了。战争和白玉堂惊讶，小四子直拍手： 哇，霍霍好厉害！ 残影是一种很强的轻功，或者说是一种伪轻功。 伪轻功 什么意思？轻功是假的？ 轻功说白了就是用内力扛住一口气，但是如果不会那憋住一口气的本事，只是跳得很猛，会怎么样呢？ 那会很费劲吧。 可要是内力深厚又身手敏捷就不同了，运足内力包围全身，然后借助内力将自己弹出去，这就是残影的原理。 哦，原来如此。因为内力包裹周身，但是人出去的速度又太快了，所以留下了一个残像。 难怪怎么追都追不到，又感觉不到气息，还觉得有半个身影，或者干脆是个透明人。原来在我们发现的时候，那个人早就离开了，那个人影是他离开后留下的残影。 嗯，所以根本不用追。以残影的形状来看，你们看到影子的时候，人已经在半里地外了。 这么厉害？ 倒也未必是有多厉害，你俩的轻功也能追上，只要方法对。 方法？什么方法？ 问自家师傅去。 明天是得好好问问。 吴一霍打了个哈欠，将竹箫还给了展昭。展昭拿着那只箫看吴一霍： 这个九娘说是林大的东西。 嗯，对呀。 展昭观察了一下吴一霍的表情，见他没有要吐血的意思，倒是也松了口气。 这只箫有什么意义吗？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听说是林大从一座坟里挖出来的，他也不吹箫，不过藏得挺好，大概还蛮值钱的。 坟？ 林大喜欢寻宝，不过挖遍各种坟为的都是书画之类的东西，无论什么金银珠宝啊，他都没兴趣，就找书画卷轴。大概人各有所好吧。 书画卷轴？他手里有吗？ 他好歹也算是个念书人，当然有了。 雪景图呢？ 什么雪景图？ 于是展昭和白玉堂就将刚才沈燕说的小时候和林子问一起的遭遇告诉了吴一霍。吴一霍微微皱着眉： 雪景图和纹身。 说话间，众人到了开封府门口，吴一霍突然喊了声： 哎呀，糟了。 展昭和白玉堂还以为吴一霍想到什么了，却见他往两人身后一躲，与此同时就听到府门内传来脚步声，紧随而来的就是红九娘的狮子吼： 你可老不死的，叫你晚上睡觉，你大晚上跑出去干嘛？你嫌命长是不是啊？你丫当吐血是吐痰呐？ 展昭和白玉堂震得耳朵嗡嗡响，小四子捂着耳朵妖妖吓得躲在众人身后。红九娘跑过来就要拧耳朵， 吴一货一闪身，赶忙跑门里去了，回屋关门钻被窝，免得挨揍。 红衣红衣，算了算了，哎。 展昭赶紧拉住九娘，九娘气得捋胳膊挽袖子。 你说这些男人怎么活到100岁都还跟3岁半似的呀？ 展昭嘴角抽了抽，那意思，他也是男人。白玉堂在一旁点头，的确，活过100岁的都跟3岁半似的。府内正睡得香的天尊仰脸一个喷嚏，揉了揉鼻子，翻身继续睡。也是折腾得太晚了，展昭怕九娘生气，就让吴一货早早睡了，明天起来再问当年的事情也不迟。好容易回屋，展昭躺下就不想动了，惨然地说出几个字儿：“ 真是扑朔迷离啊。” 白玉堂也躺下，仰脸看着挂在喵喵楼内横梁上打哈欠的夭夭。 残影这种轻功，如果只是用内力将人弹出去的话，不是很容易撞到墙吗？ 我刚才也这么想呢，速度那么快，要有怎么样的反应能力？关键还要有眼力。 对呀。 白玉堂叹了口气，展昭听到他叹气，翻了个身看他。 怎么了？ 这次的案子大概是咱俩一起查案这么久以来遇到的最复杂的一个。 对啊，我也没试过查了这么久，就看到一个凶手的影子，而且他杀人的目的是什么完全不明白。 行凶的人和偷画的人是同一个人吗？ 白玉堂忽然开口问，展昭微微的愣了愣。 这我也很奇怪，杀谢一婷和裴琴的应该是同一个人，但是裴琴家里并没有丢失画作，裴琴也没有收藏画，这会不会是两个人干的？ 那个西山寻找金佛的女鬼也没了线索，那天逃走之后就没再出现过。还有小四子那天看到的那个和金善很像的穿着太学学袍的书生， 你也不觉得是小四子看错了呀？ 白玉堂点点头，刚想说话，就听到外边突然传来了一声惊叫，那叫声响彻云霄，那个惨呐！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这声音像是……两人起身打开门，就见包岩的屋子门也开了，小包岩披着衣服就往外跑，嘴里还嘀咕：“ 那螃蟹又怎么了？起个夜叫成这样，不是又撞鬼了吧？” 院子里其他几间的屋子门也开了，众人都好奇地出来看，小梁子蹦跶出来：“ 哎呀，庞玉这是又撞见什么了？” 这时就见院门口庞玉跑了回来，鞋子都掉了，光着脚披头散发的，众人都觉得这形象他吓着鬼的可能性更大吧。小侯也感觉是受到了什么不得了的惊吓，张大了嘴喘着气，一个劲儿指着后边，半天发不出声音。 你怎么了？ 庞玉指着后头继续张着嘴喘气。这时阴侯和天尊也被吵醒了，都出来看，公孙在庞玉脑袋上扎了一针，小侯也倒是不喘了。 怎么了？有人袭击你啊？ 众人又看了看靠在门柱打哈欠的天尊和一脸茫然的阴侯，不可能的，开封府里高手如云，而且还都是非一般的高手，谁能进来？而且展昭等人也完全没感觉到有什么异常的气息侵入，怎么可能有人袭击庞玉？庞玉这会儿能说话了，嗓子都哑了，还指着后边：“ 金善， 金善。” 公孙闻言就往后走，庞玉要去茅房的话会经过五座房前边的院子，金善的棺材就停靠在那里。 金善，他脱起来了，爬出棺材，他爬出棺材了，哎呦，吓死老子了！我跟你们说，我从茅房出来，他正好爬出来，就这么从我眼前的走过去了，哎呦！ 众人都看着庞玉，一时半会儿也愣住了。公孙跑到后院一看，就见果然金善的棺材开了。 赵普往棺材里看了一眼，棺材空了，金善的尸体没了。 怎么会这样？ 公孙叫了起来。赵普让隐卫们赶紧找。白玉堂皱眉，林业火好奇地凑过来问白玉堂： 喂，这棺材不是只有你才能打开吗？ 难道从里面也能打开？ 白玉堂无语地看了看两人，棺材干嘛要能从里边打开？设计这个功能的目的是什么？方便诈尸吗？ 你说金善自己爬过来，爬出棺材，然后走了？ 哎呦，是的呀，娘哎，以后你可尿床，哎呦也不起夜了，哎，吓死爹了。 这时，包大人也来了，命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人将开封府整个搜一遍。欧阳少征叫来黄成军，将府外半里地也都搜了个底朝天，众人折腾了起来，可那金善的尸体却没了，不翼而飞，消失了个无影无踪。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